但是在闲暇的时候，他用木锤不停地敲击着那块当初从厂里带走的金属板。在敲击的旋律中，他似乎能够回到展示身手的工匠岁月。 我一颗心永远坚守着我要回来造我们祖国的大飞机这个梦想。 在王伟的家里，6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但王伟父亲的光荣退休证一直都挂在客厅的墙上。王伟的父亲当年参加过运石项目。 我脾气很好的，漂亮，不过天生是上天非常隆重了，两边跑到两边人多。 运石下马之后，老人做了一个决定，不是国产的飞机就不坐。直到今天，他没有乘坐过任何飞机出行。80多岁的老人一直在等着中国大飞机重启的消息。 他也是跟我讲，哎呦，自己的运势没有飞上去，希望我们国家能够从我们这代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祖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 2006年，中国政府制定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规划，自主设计制造大飞机再次列入日程。货运出租生意做得顺顺当当的王伟，一天无意当中从客户那听到中国已经重启大飞机项目了。他用最短的时间联系上了自己当年的师傅。 岁月绝对阻挡不了我回来的心，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托起我们中国大飞机的饭碗。 离开飞机制造厂10年之后，王伟终于回来了。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每个月5-6千元的收入，还要先当3个月的试工，试工期间每个月只有1000元的工资。新团队中很少有人知道王伟，他们最担心的是面对新的标准和任务，这位年近50的出租车司机能否胜任钣金工作。 你干好了，以后就是机会，对吧？如果这个司机技能也考虑也保证不了，那就没法干了。 每天清晨，王伟几乎总是第一个来到钣金车间，这个时间从他2007年回到厂里就雷打不动，似乎他从未离开过这里。在外闯荡10多年的游荡岁月不曾存在过，现在他只专注于钣金工作，外面的世界与他已经没有关系。C919的零部件有80%是第一次设计生产的，除了舱体型材更加坚硬，舱门的下部还有一道轻微的弧线变化，这个变化用肉眼几乎看不出来，要用手工敲打出来，难度可想而知。 它的强度如果达不到的话，根本就不能承受在空中承受那个空气对它的压力，直接造成一个安全问题。 舱门的加工误差要求在0.25毫米以内，这对机械加工来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在中国，即便是美国的波音、欧洲的空客飞机制造，也都是靠手工来实现的。欧美的客运大飞机制造业早已经成熟，有他们的专业工匠。刚刚起步的中国客运大飞机制造行业里，有这样一把木锤吗？ 这个榔头的落点基础不好，榔头的那个用的力度不好，你很难敲到我们蒙皮的要求25次。 C919 的舱体采用一种全新的复合材料，这种被称为铝锂合金的型材硬度更高，对使用木锤的钣金工而言，只凭着木锤的密集敲击就让坚硬的金属板材服服帖帖地变成设计的形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这就是说，这手艺我只能在心里一年一种，达到什么程度它才能变形，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力度从一点一点的，从整个一条线上面一点点的，这个是1000分尺，这个只有25次，现在是25次塞不进去的，那我们 这里是没问题的。醉驾我们来14啊，看到吧，14都过不了。我现在用的是94。 王伟敲击的舱体与工装之间的缝隙让94的量尺都无法通过，这就证明他已经将工差缩小到了接近标准工差的1/3。 我感觉就是不敢想象，怎么可能呢，对吧？ 王伟把这种弧变敲到94起的工差，也就是1毫米的9%，所有质疑声停止了。他用行动证明自己手里的这把钣金锤是真正的王者归来。 不管做飞机哪个部分哪个零件，只要你有这种想法，只要你把事情做好，那么在飞机的每个地方就有你的心血存在。所以我也就坚定了我的信念，留在这里。 2015年11月，中国自主制造的大飞机 C919 下线。 C 代表着中国，9是中国传统的吉祥数字，寓意天长地久。19代表着这款国产客机的最大载客量可以达到190人。目前中国自主制造的大飞机 C919 正在接受批量投产前的系列检验，它投入蓝天运营已经指日可待。大飞机的自主制造成功是国家制造业水平的系统化高标准体现，是中国制造业全面腾飞的象征。这个腾飞的实现依托于千百万中国工匠的坚守、钻研、勤奋和所达到的技艺境界。在人类的探索之路上，工匠是迈步的前驱，是操作的手指，是奠基的后土，是铺路的石子，也是灵光接引的灯火，劈山开碎的斧凿，跨越河川的桥梁。他们奉献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劳动成果，就是最好的史册记载。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我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